还是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你最好的时机，一直都只忙着微笑呼吸，见你。